人权部落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今日我哋讲守护言论自由，应为企业社会责任。 上星期，中国外长王毅同加拿大外长迪安喺渥太华举行联合记者会嘅时候，有当地记者就中国人权问题向迪安提问，居然被王毅驳斥。王毅仲反问个记者：你有冇去过中国？你知唔知道中国已经协助超过六亿人脱贫？你知唔知道中国已经系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冇保障人权嘅话，中国根本冇可能有今日嘅发展。你知唔知道中国已经将人权写入宪法入面？王毅仲话，最了解中国嘅人权状况嗰个唔系个记者，而系中国人自己。 的确，好似王毅所讲，中国已经将人权写入宪法。中国宪法第87条定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不过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似乎止于写入宪法。中国人民表达自由受侵犯的报道成日都见到，有敢于报道真相的记者离职甚至被捕，民众六月去扫墓都要全程被监视，售卖无王八酒六四者都要被捕。更甚的是，在中国屡屡以第二大经济体系企图要挟国内外各专业人士的表达自由，艺人因其言论而遭中国封杀，屡见不鲜。 环球时报在6月4号在他的官方微博发帖，说有法国美容品牌邀请了支持港独，并且在上个礼拜又在日本力挺藏独的头目何韵诗出席代言活动，并且征询网友的看法，引嚟中国网友的反弹。更加有人说这个举动是以广告费的名义提供乱港经费。这个法国美容品牌随即取消和何韵诗合作的音乐会，名义上就是安全因素，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何韵诗的政治立场而受到的压力。 还是更于6月7号发表社论，指何韵诗想参与中国内地的市场并从中获益，就不要做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在境内境外都一样。即使还是称何韵诗被中国民众抵制纯粹是内地民间的自发行为，但首先一个官媒以建议政府不合人士做品牌代言问题化并向网友提出，本身已有导向，有企图惩罚表达不同意见艺人之嫌，及后更以大威胁的口吻撰文，对他人的不同意见表达扭曲成危害国家利益，将有关对境外表达自由的限制合理化。 事件引起国际关注，除了香港，更加有法国的民众向那个美容品牌的总公司联署，要求他撤回决定，再和何韵诗合作。但事实上，向强权跪低的不止这一间公司，仲有不少根本冇想过和何韵诗合作的品牌。有人会认为企业看钱份上，正如环时所说，中国的市场更大，值得为何韵诗一个人放弃中国市场吗？ 如果一切纯粹以利益挂帅，不止香港艺人，其他国家的艺人或公众人物都可能受到其他所谓强大国家的同类要挟。但是不要忘记，当今社会日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少先进国家，民众对于企业纯粹捐下钱的举动已经不再收货，而要求企业真正履行它的社会责任，例如尊重动物生命，不剥削劳工，和这些紧紧相连的就是捍卫言论自由。 例如国际特赦组织曾经就 Shell 显赫石油公司在70年代开始的漏油事故进行调查，漏油事故除了污染环境，更加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有不少受事故影响的尼日利亚人，因为透过文字或者示威要求政府撤物放生石油公司而受到检控，在不公平的审讯情况之下，最后更加遭到处决。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企业，应是尊重言论自由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空间下，企业才可以正常运作，才可以听到受影响民众的声音，而作出最有效的改善，以更有效尽他们的社会责任。保障消费者，以至保障每一个在地球生存的人，就更为重要了。